教育面对面意想不到开讲了，带你走进重阳。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昂，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 对于重阳节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祭祖，我们敬老，我们登高，我们赏菊。我可以用两位唐代大诗人的两句耳熟能详的诗去说明。那么第一位就是有着诗佛之称的王维，他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里面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另外一位大诗人孟浩然曾经在过故人庄里面说，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哎，两位诗人两首诗，那么分别体现了重阳节的三大最重要的习俗。王维的诗里面呢，第一个是登高，第二个插茱萸。孟浩然的诗里面呢，说的就是还来旧菊花。那这里面旧菊花指引菊花酒，也有赏菊的意思啊。那么重阳节的三大最重要的登高是为了避祸，插茱萸喝菊花酒赏菊是为了避祸同时祈福啊。那么这是三大最重要的习俗。那么重阳节呀，它的历史渊源是非常的悠久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吕氏春秋》之中就曾经记载过重阳节啊，在农作物丰收的时候，祭天地、祭祖，以谢天地，去感谢祖先恩德这样的一种活动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它是和祭祀相关的。到了《西京杂记》里面啊，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西汉时的贾佩兰就说过，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那么自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了重阳节求长寿、求长生这样的一个习俗。在中国的易学思想里面啊，九是阳数，是阳之极也啊。比如说天之高就是九重，那么九月初九，日与夜皆逢为九，这就是双九，也叫重九，两个阳数合在一起就叫重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吉祥的日子。杜牧就曾经说过，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这是一种放旷。比如说李清照就曾经写过，佳节又重阳，然后呢，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首词的结尾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清代大诗人顾炎武的诗里面写过，天地存肝胆，江山月露华啊，这是一种沉郁凝重的慨然。而到了我们的共和国时期，毛主席曾经有一首采桑子重阳写的豪迈，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有重阳，战地黄花分满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在那个重阳节，他写出了千古文人皆未写出的豪侠之气。所以重阳啊，真的是阳气满满，喷薄而愈这样的一个佳节。你会选择跟你的家人一起去优雅有趣有文化的度过吗？ 好的，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第二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聊一聊师大附中究竟现在的特色是什么，而同时呢，也是就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学校变大了，那个师资能不能跟得上，会不会变成了优质教育资源撒胡椒面，这些问题上，我们会再次来采访一下来自于师大附中的校长王立平校长。王校长，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尖锐的，那个很多家长在论坛上都会有担心，其实不止师大附中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中学，在跟其他的中学不管成立教育集团也好还是合并也好，大家都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你在那个学校你就在那个学校上，然后我只挂了一个师大附中的名儿，那其实你不管，这个干儿子不如亲儿子啊，有这么说的啊。还或者是说，那你要是真管的话，那你这本身自己的这个优质的资源你就过去了，那这边不就弱了吗？关于这一点上，关于咱们这62中变成咱南校区之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是怎么安排的？ 啊，好，这个问题呢，我特别能理解啊，广大家长可能特别关心。我首先呢，我觉得呢，我得实事求是说一句，首先，任何学校都有，任何一所学校都有优秀教师。那么在我们这个和这个62中等于是融合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也是这个教学管理出身，我听了那个大量的咱们62中老师的课，发现有真是不在少数的优秀的老师。就说无论他对这个比如说学科专业的理解，还有更让我这个吃惊的就是对于孩子的研究，特别是呢因为原来62中呢是一所普通学校，咱们实事求是说，可能呢人家能收到的这个生源必定呢就说基础相对弱，学习习惯也不是太好，但是呢62中一直是一个特别奋进的一个学校，那么所有的那个老师都是希望无论我能够招到 什么样的学生，我都尽可能让他多学一些，学得更好一些。所以呢，这么多年来积累了，就如何做这个学习，比如说能力不是特别强，基础比较弱，包括学习习惯不太好的孩子，怎么能够让他们发生很大的转变，让他们呢学习呢更加顺畅。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呢收获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不光有咱们这个原来62中的老师啊，现在我们叫分校，不仅有那个专业方面本身对专业认识就很深，比如数学组，我们呢就是今年高三啊，就是18年高三有特别出色的老师，不仅讲得好，而且呢还有的老师呢就是对于学生的这个叫研究特别深入，那么最后呢取得的成绩也特别的突出。 什么成绩？ 高考成绩，文科的这个数学成绩相当突出，现在不让排名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是远远超过我们入口的这个位置。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就觉得哎，真的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那就说呢优秀的老师来到附中，我们本身附中老师也都还很不错啊，那大家互相学习，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我觉得优势互补。那么在专业上那也就说呢，附中可能这边为主，就说呢专业研究的比较深，那么另外呢研究学生上，那么附中也有附中的优势，那么咱们分校老师也有分校老师的优势，这样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学科专业和学生研究咱们呢结合起来，使得呢这个教学呢就更加的突出。但在这里呢，刚才那个主持人问到呢，我也能理解，那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他就是教惯了比如困难的学生， 就好学生我也不会教了。 对，是有这样。那在这里面呢，我们首先呢还有一个，我们说集体备课，就刚才说了，其实就是大家互相学习的这个过程。集体备课在前面我们也讲到，比如说在初中，我们呢是刚才忘了说一点啊，我们所有的老师是打通在一起，没有说比如说分校是教哪年级哪年级，我们是这个师大附中本部的和分校的老师全都伙在一起，大家分散在六个年级里。那么在这个大的备课组里，刚才说初中我们首先有分层备课，然后备课呢我们一定呢是有标准的，那就说呢要使得你所教的这个层次的学生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那在这个备课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互相学习，那有了这样以后呢，我们觉得相当一部分的老师也会越来越胜任附中的这个教学。那接着说还有没有，比如说确实这个也比较费劲， 能力也不行，心气儿也不行啊。 可能有啊，咱们说有这个有个别。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一条，我们始终附中对学生是要负责的。如果老师出现这样的这个困难吧，我们首先呢先给他减压，那么我们可以先教一个班，然后让他边学习然后边呢这个来就是精力就集中在一个班，这样呢他可以呢多辅导，更投入，然后每个孩子获得的关注就更多，这样呢我们再给老师这个不断学习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学习之后，有些老师那能胜任附中的教学更好，如果说实在还不行，那咱们没关系，咱们转岗可以做其他的这个工作。总之呢就是要为每个来到附中的孩子咱们负责任。 其实您说到这一点也是解答了很多家长的疑惑啊，家长特别担心，说反正这个老师铁饭碗进来了以后，这一教我，这个要是实在不好，我也没辙。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末位淘汰机制的，那 应该是这样讲， 是有这样的一个淘汰机制， 有标准。 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一个学校里有特级，就一定会有相对年轻一些的老师，有普通的老师。那么我们去抹平这样的一个差距的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用集体备课的方式。刚才您谈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是把六个年级的某一项科目的老师都是放到一起集体备课，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就说呢那个六个年级呢，我们一个年级是一个大年级组，那么这大年级组里的老师呢，既有来自说原来这个附中的这个编制的老师，也有来自分校编制的老师，是这个意思，每个年级里都有。然后在这一个年级里头呢，我们比如说高中呢相对好一些，因为他人少，初中呢十几个班，我们就说呢学生差异比较 较大，我们在这个分层教学的时候，我们会对比如说这个就是能力强的教能力强的这一层的老师可能有这么三四个，我们一堆备课，然后呢中等的我们教中等学生的一堆备课，教困难学生的老师一堆备课，这样呢大家都有一个标准。首先呢就是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我们就说只要他跟自己比能更好，这就是我们的标准。然后呢再根据适合的这个好一点的教法，那么在同一个团队里，小的团队里，我们再来备课。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对吧？我们教育的最根本就是因材施教。而且很多家长也在关注啊，说现在这个我们的初高中教师据说现在是叫做贯通培养，然后贯通使用。那您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有没有什么优势呢？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高中老师原来就是教高中的，初中老师就是教初中的，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贯通培养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附中呢是个完中校，我们对老师的专业发展呢也是有比较高的目标。首先呢，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师，你得知道他在初中，如果你做高中老师，他的学生在初中都学了什么，中考是什么要求，那我们呢就实行大循环。那么对于这个初中老师一样的道理，那他呢这个要了解高考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说他不是特别适合教高考，那也至少要了解到会考是什么样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教初中的老师他的这个眼界仅限于就是止于中考，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的成长是这个有连续性，他在初中之后他肯定是要上高中的，所以我们呢老师的这个教学必须初中老师有这个高中的你的认识，然后呢高中老师得知道初中的底子。但是我们呢大循环呢是每个人都会给机会，但是呢你轮这么一遍之后会发现你更适合在初中还是在高中，这样呢又最后让他基本定位在他适合的那个学段。然后呢过这么比如说咱们说六年十年，比如尤其由新课改之后，对，你还可以再进行一次大循环，这是我们的理想的状况。这样呢让他了解课改之后，那比如初中有哪些变化，高中哪些变化，高中的老师了解初中的，初中的了解高中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这在培养上的话对初中来说更有优势啊，因为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就可以对初中的学生进行一个培养。究竟师大附中的高中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学生，应该为了高最终的高考，我们初中该怎么培养。 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是在这里面也是受益者吧。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优秀学生其实就是我们附中初中培养上来送到高中。可以说那些孩子很优秀，按他的分数还可以考到比如说录取分数线更高的学校，但是因为初中老师教的特别棒，然后呢他又知道高中呢这个学长们也学得很好，所以就留在了附中。那么最后他也在这个高中发展得很好，最后呢考到自己特别理想的大学。 其实我觉得这就像是袁隆平种水稻一样，不是说这个什么样的种子都适合在什么样的地方去成长。那可能如果你在师大附中的初中你得到了如鱼得水的环境，那么在你的高中同样你得到一个如鱼得水的环境。 是这样，是这样。 印象很深的是我当时有一个同学，是我上初中的同学，他最后考上了西城的一所招分最高的学校四中啊，咱们就可以直接说四中。但是他因为在原来我那所初中的时候他属于很拔尖的学生，但是等到上了四中以后，因为身边的同学都很优秀，他其实慢慢的变得有一点点就是不太愿意说话，稍微有一点就是闭塞住自己。我觉得家长大部分听我们节目都是家长啊，其实家长应该有一个意识，就是孩子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而且呢 是这样， 首先这不是说让你放弃更高的追求， 是 因为能说一下去年2018年咱们考上，咱们还是以清北为例吧，因为名校基本都以清北为例，咱们清北的数量是多少？ 22个。应该说呢这也是我们自己呢就是近些年来我们觉得还比较满意吧。应该有一点点，就说有还是叫有突破。这里呢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讲到，其实呢相当多的孩子是我们这个初中上来的，然后呢高中呢咱们是叫接力培养，然后呢让那些孩子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可能附中这块沃土 挺适合他成长的， 嗯， 所以他长得特别的充分， 嗯， 所以就上到了自己特别理想的这个学校。 嗯，而且这个有的时候熟悉啊，要比这个再换个环境可能会更利于他的一个成长跟发展， 嗯， 因为他很多东西他要重新再熟悉一遍，这是一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省了啊，就直接就是在自己的母校成长六年，还是一个挺愉快的过程啊。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南校区是分校，我想再重新问一下， 嗯， 就是分校现在也就是咱们原来所意味的初中部这个意思是吗？ 不，就是只有初一年级在那儿待一年， 嗯， 然后从初二初三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本部，就是东校， 嗯， 校区在和平门，就南鲜花街十八号， 嗯， 那个校址那儿呢是有我们的初二初三高一高二的学生， 嗯， 我们的高三呢正好顺便也说了在我们的西校区， 嗯， 也是一个很美丽的校园，所以我们现在是三址办学， 哦，一校三址来办学。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大家首先要明确一个意识，现在的师大附中是混合编班啊，对，所以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从小学小升初升上来的，不管您来的是直升的还是派位的，我们是混合编班，老师呢也是混合编班，也不存在说那个我们因为是直升的，那好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你知道吧，我是直升的，所以我是那这个师大附中精心选上来的小学的这个家长，所以我那个能享受真正的师大附中的师资的教育，不是这样的对吧。 不是，因为那个初中呢也是要求呢是混合编班，不允许分这个重点班试验班，我们严格呢是落实这项要求，但是呢前面也说到就是在学习一段之后我们观察孩子分化了，那我们呢还是为了让他学习的就是更有效率，那我们会因材施教。 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也要去意识到，就是如果要是您的孩子学习成绩会落后的话，就首先先别想说自己孩子永远不可能落后啊，这件事儿家长得有一个意识，就是孩子有可能学习好有可能学习不好，重点是我们该怎么办啊，而不 是 去纠结我现在还学习不好了，那，我们就该怎么办，相信学校啊，学校会做一个分层的教育，别说把你放到什么 Z 班了啊 ,ABCDE 都放到 Z 班了，不是这意思。 不会的，不会的。 只是希望更适合于你的教育，比如说你把基础题做牢，至少你能够拿到及格的分数。 对对对 对。 然后到了及格分数以后我们再往上一步一步走。 是这样。 而不是说我十分都拿不着，刚才您谈到十分拿不着，我就叫明天就要拿一百，这就不太现实。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这也不符合教育的规律。 没错。 大罗金仙来也救不了您啊，这个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回到回过头来说学生的培养，因为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的全人格教育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内涵，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程，包括我查的网站啊，也包括像基石课程，有志趣课程，有卓越课程，它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层。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分层之中，我们在学生培养上主要是针对高中呢还是主要针对初中呢？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三层的金字塔型的这个课程体系呢，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这个高中。 嗯， 因为呢初中和高中的定位不太一样。 嗯， 我们初中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啊也在不断的想怎么能融合好，但初中呢它实际上是义务教育阶段。 嗯， 它不讲求这种选择，分化呢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要求的是叫全面而均衡的这个发展。 嗯， 到高中之后学生呢要有选择性了，他要有一些这个特长爱好我们可能更关注一些，那所以就刚才提到我们的基石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那他主要呢就是国家课程必修课程，修习合格之后可以高中毕业，那么接着到中间的叫这个志趣课程，实际上就叫个性发展课程，也是面向全体，但每个孩子呢可以在从中选自己喜欢的擅长的，而这些课程呢我们基本呢是要往大学的方向去对接，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为了自主招生去做一个准备吗？ 如果说有些自主招生对我们的课程感兴趣啊，或者恰好对上了，那就自然而然。但我觉得呢，大学为什么分那么多专业？它有它的科学性，就在人才成长的过程当中，它的分化可能就要将来往哪几个领域去。所以我们的这个志趣课程呢，也是希望孩子在这会儿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兴趣的方向， 职业生涯规划。 哎，有这意思，有这意思。我尤其到新课改之后，我们专门还有这个课啊。这个呢是通过选修课，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自主招生，我们也在加强。因为在未来的北京的新高考，可能呢自主招生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在这儿也做了准备，就是呢，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有一些课程也在研究怎么跟大学的自主招生进行对接。那么这个是属于个性发展课程，卓越课程呢，实际上呢是对我们在某些领域里头极其突出的优秀的孩子，他们所修习的叫专修课程，这个就不是面向全体了，因为附中的这个生源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就这么说吧，大家不允许这个炒作这事儿。我们最好的学生能在全北京市，比如理科啊，能排到这个前十，文科也是，就是单人排名能排到前十。但是呢，咱们说最困难的学生可能考个一本，就有点费劲。那这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得想到，就说这个学业成绩优秀的孩子，那么我们也必须，他既然学习能力强嘛，我们必须给他一定的课程，让他发展得更充分。所以卓越课程里头，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我们钱学森班，然后是人文实验班，然后可能现在我们还有科技实验班。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包括主持人刚一开篇的时候说到啊，我们有艺术的这个爱好者，最后变成艺术专长的学生，体育专长，科技专长，然后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为这些某个领域里头具有这个比较高水平的学生准备的这种专修课程。 其实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们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然后去进行一个翱翔，然后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位置。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钱学森班，刚才您也谈到了很多次，那这个是您的这个看来是立的品牌一个招牌啊，确实也能够招到很多很不错的学生。那我就想知道，就是招这样的学生，当然每个学校都想招，因为都是高分段的学生也好教，因为他们相对学习习惯也比较好，但是压力也很大，因为既然把人这么高分的孩子招进来了，那就要为人家负责任。别到 是这样，是这样。 如果要是这一届没高好，那下一届就没人报了，就砸牌子了。 哎呀， 所以怎么培养？ 主持人说的特别实在，就说优秀的学生选择了附中，那么我们怎么保证在他现有的基础上，让他提升的尽可能的多？那在这里面呢，我就觉得，以这个钱学森班为例吧，因为他们呢属于这个学习能力比较强，我们呢，就想到学习能力强，我们又要全人格来发展，那就说呢，在学习以外，我们关注很多，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求他们叫其实也是有梦想的一份，要有责任，担当，要自己有自己的理想，因为他们是极优秀的一群人，我们呢老听那个二八理论，那么他应该是那个。二里头的那部分，对吧？ 对， 那也就是说他们未来如果这么优秀，我们希望呢他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为这个咱们说国家民族的这种强盛，然后呢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应该要有一种有一些想法，要做一些事情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是钱学森班培养的第一个放在首要的这么一个目标，要有这个远大的理想，而且呢是应该为人类的这个进步去努力，而不是只考虑自己个人。哎， 精致的利己主义。 哎，对，不能说只要我过的日子好了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优秀的学生往往他们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得到的东西跟别人相比太容易了。比如说老师讲的稍微难点，因为他们天资好，那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那么到最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先退下来的往往是他们。所以我们觉得呢，对于这些学生，他未来能走多远，现在他的脑子已经挺好使的了，关键就是他有没有坚韧的这种意志品质。也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咬牙坚持 磨练。 哎，所以我们在课程上是给他们提难度的，我们的这个意志品质不是说爬几回山。所以呢我们可能是在这个课程上增加难度，老师陪伴着他们，希望他们克服学业上的难度，就说他做的这事儿比其他同学要难。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能力越大， 对你要这个接受的挑战就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培养他们的这个意志品质。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才是让他们的变得更聪明，这个呢也是就是提升他的思维能力。所以在钱学森班上呢，我们呢基本是奔着这三个目标，就是序呢已经说好了，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远大的理想，要有责任感。第二个呢，就是他呢有这个得有韧劲儿，能坚持。第三个才说呢，变得就是更会思考。这样呢，培养出来的学生，我觉得按照这个目标吧，如果真能达到了，我们不会辜负他们。 您说到不辜负，我觉得还是拿数据来说话。那个钱学森班的中考的录取分数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档次上？ 它应该跟那个咱们叫四中实验的那个录取的分数线差不多。这两年呢可能会更高，在实验班里头我们可能能排到第二。第一呢可能是实验中学的，好像叫理科实验班还是数学实验班。下一个就是钱学森班。但是因为我们招的人少啊， 多少人？ 我们是总共才招30个人。 哦，小班教学。 对，但是现在呢也是虽然说小班，但是30有的时候搂不住了。 哦，现在是有那个进出的机制吗？ 有 成绩现在跟不上了，或者说确实自己已经适应不了这个钱学森班。 有我们是在每一个学年的年末，我们进行这件事儿，因为呢也是要做好孩子的思想工作。就说呢我们的目标是让他跟自己比，跟自己比变得更好就可以。那你适合在哪儿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让他发展的更充分吧。 如果要相对宽松一点，可能更适合于他的发展。 对， 不是一件好事。 没错。 那在出口这块呢？ 出口应该我刚才您也问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我觉得他们反正至少这个18届的钱学森班，是特别突出，前几届也都特别优秀。这个分数呢，大家很敏感，但我也得实事求是说，我们钱学森班的录取分数线，实际上呢说，当时跟那个北京市就是说 C 城第一的学校啊相比差不多。那当时给他们班提的目标就是你最后高考出来的成绩，至少平均分要跟那个学校要比他要好。我们应该说都做到了。而且呢今年呢超的还比较多吧，10几分。 十几分就是差了两个档。 我们 在那一段就是差 不多是我们的高考，我们这钱学森班的这个平均分呢是665今年。 所以呢这就是教育的加工力。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家长说我们要找这个教育加工力好的学校，教育加工力体现在什么方面？其实就体现在这样的一些方面。低进高出，尽管钱学森班不算低进了，但是呢在白纸竿头更进一步，其实要远比你400分考进来然后培养成500分要难得多得多。这100分的这个培养啊，跟这10分的培养难度是不一样的。 遇到了一个内行主持人。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我觉得通过跟王立平校长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对于师大附中的了解，我们发现师大附中是一个加工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学校。同时呢在优秀生培养上我们发现它是有办法，而且在这个后进生的培养上也有一些相应的心得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你只要是信任师大附中的老师，把孩子送过来，一定有方法能够把你的孩子教育好。这就是王立平校长在这期节目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他的自信跟他的一些心得。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为我们详细解析。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孟子。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修养永无止境。我们讲儒家的修养，在孟子来说的话呢，他有一个很完整的观念。他有个学生叫做乐正子，在鲁国呢曾经受到重用。孟子听到这样的消息呢，高兴的睡不着觉。别的学生就问了，说乐正子刚强吗？孟子说不能算是刚强。那乐正子谋略很多吗？也不能算是。那么乐正子他博学多闻吗？哎，也还算不上。哎，那老师为什么高兴呢？孟子说他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好善，喜欢听取善言，喜欢看别人做善的事。好善优于天下，好善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一个国家。你当一个领导人，喜欢听取善言，喜欢看别人行善，那就够了。所有的天下的善言呢，都会到你这儿来，你就可以博采众议啊，集思广益。那么接着学生就问，那乐正子这个人老师评价如何呢？孟子说他是善人，他是信人，相信的信，信人。那么学生就问了，何为善，何为信？我们真感谢这样一位学生了，他不问的话，孟子就不会说后面那一段整段话。那整段话说出来，真是代表儒家思想一个非常完整的价值观。一路上去，人生的修养分六个步骤：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值得我们仔细来了解。首先，什么叫做可欲之谓善呢？你光说可欲两个字很容易引起误会。我就读过一本西方学者谈儒家的书，一个外国学者就直接说牛排是善的，他说牛排就是可欲啊，我想要的。我们念书不能这样念，我们要知道当孟子说可欲之谓善的时候，他的主词啊是心而不是身体。不是说你身体的可欲，眼睛嘴巴想要吃什么看什么，不是的。他讲的是我的心觉得很可欲的，那就是善。我看到一个孩子孝顺父母，我觉得很可欲，就是很想要，很喜欢这样的行为。像这个都属于人性最正常的状态。所以呢，我的内心觉得可欲的，那就是善的行为。这是第一步，还不够好。第二步呢，有诸己之谓信，什么意思？我把这个可欲的行为啊，在我自己身上去实现，那才是真正的人。信就是真，真假的真。一个人为什么不是真正的人呢？因为他还没有行善呢。因为人性向善，所以你行善，你才是真正的人啊。所以孟子的学生呢，乐正子，就在这两个之间。孟子说他是二之中，四之下，他没有达到第四步，他只在善人也、信人也之间。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也是如此，看到别人行善觉得很高兴，自己努力也行善，觉得自己很真实，但是呢，就到此为止了，来来去去，没办法再往上突破。充实之谓美，我们平常讲美啊，是指一种审美的一种感受、一种经验，但这里的美不一样，这是人格之美。儒家讲美有两种，孔子强调的是人文之美，孟子强调的是人格之美。说到美这个字啊，在孟子书中啊，可以有个代表，叫做君子。孟子经常提到君子，事实上这是儒家的传统，总把君子当作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格、比较完美的一个典型，他就是有充实的特色。那这种所谓的君子在孟子书里面有三个用法。第一个用法是指当时的统治者，他为了鼓励这些大国的国君啊，往往就说，哎，你如果是君子的话，你要如何如何。譬如说我们听过一句话，君子愿庖厨，我们这个会觉得这是借口，我男生呢，我就不进厨房了。那你要先问自己是不是君子啊。而孟子说的君子是指国家领导啊，你当国君当领导的人，每天忙于照顾百姓、处理政务，你哪有时间去厨房呢？那为什么要离开厨房远一点呢？古代的厨房还包括要杀鸡杀鸭这些事。 你看多了杀鸡杀鸭，把生物从活的变死的，看多的时候，对于老百姓的生死，你大概就会觉得这好像看多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孟子第一个用君子描写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希望他们提高他们的心智，确定他们更好的目标。第二个，孟子说君子啊，是讲谁呢？讲自己，并且提到孔子。有时候学生啊，给老师一些建议啊，那孟子就会把自己当君子来说。其中有一段特别有趣的，当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呢，齐宣王送他兼经，兼并的兼代表什么？上等的金，金在古代是一个货币。齐宣王送他兼经100两，孟子拒绝。走到半路上，孟子的学生忍不住了，就问老师说，老师，你上一次离开薛国的时候呢，薛国国君送你50两，你接受了。你后来离开宋国的时候呢，宋国国君送你70两，你也接受了。如果以前的接受是对的话，现在不接受就是错的。如果现在不接受是对的话，以前的接受就是错的。老师，你一定有个错。所以孟子碰到这些学生呢，必须随时提高警觉的。他说，你们都错了，我没错。为什么？我离开薛国的时候呢，我准备有远行啊。离开宋国的时候呢，外面好像有战争啊，找一些这个卫士来保护我。或者我有远行啊，你给我点盘缠，这是当时的礼貌嘛。我现在离开齐国，既没有打仗，也不用远行，我回鲁国很近就是嘛。我为什么要你钱呢？结论是什么？焉有君子而可以获取乎？这话说的堂堂正正啊，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所以这时候孟子说的谁？他自己。然后呢，君子同时指谁呢？德行完美的一个典型。但这个完美呢，有个限制。我们先说，他需要智仁勇才能成为君子。你要有智慧啊，遇到任何情况都知道随机应变，知道举出最正确的答案。你需要有仁德啊，在仁德方面呢，孟子说过一句话：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与人为善是孟子形容舜的，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别人身上学到善，跟别人一起来实现善，这个意思。所以君子呢，他是行仁，然后君子有勇敢，坚持他的原则。所以君子需要智仁勇。第二个特色呢，君子一定快乐。孟子里面提到君子的快乐是为什么呢？他做到仁义礼智，然后呢，最后不免足之道之，守之武之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变成守武足道，说明这个君子的快乐啊，忍不住啊，身体都要像这个跳舞一样的表现出来了，因为太快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作为君子呢是不简单的哦。充实之谓美，但是还要再上一步，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事实上啊，光辉两个字啊是加进去的，充实而有光辉嘛，它还是充实啊。所以就一句话可以解释，叫做君子无位，大人有位。君子还没有位置，就是你没有给我一个固定的官位，大人有固定的位置，所以称作什么？他展现光辉。作为大人是不容易的，在孟子书里面，大人这个词啊，只有一次是不好的意思。遂大人则藐之，你跟大人要提供建议的时候，先要把他看清，不要看他高高在上的样子。为什么？他住的地方呢，堂高数仞，虽提数尺，我得自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自弗为也。盘乐饮酒，驱骋田猎，后居千乘，我得自弗为也。代表那些大人呢、啊，就是权贵，哎呀，住得好，吃得好，玩乐啊，都是各种享受。我得志的话，我不做。结论是什么？在皮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志也。我做的都是符合古代的制度，吾何畏皮哉？我何必怕他呢？只有这个地方讲大人呢、啊，是讲政治上的权贵，他们的表现不够理想。其他地方讲的大人都是好的意思。譬如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句话非常好。他说真正的大人啊，他不会失去小孩子单纯的心。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杰出的人物啊，古代的圣贤都对于小孩子这个概念呢特别喜欢。像耶稣就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老子也说过，人要富贵于婴儿。尼采也说过， 精神有三种变化，从骆驼变成狮子，再从狮子变成婴儿。那么孟子这句话呢，跟他们相互辉映了、真是古今中外都可以谈到了。真正的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代表什么？真诚到像小孩子一样的心。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这样子才会保存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这四个字也是孟子的发明，从孟子以后中国人就会讲到良知，讲得很自然。其实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啊，是说生下来就具备的，我不用学就会的，就是良能，没有人教我就知道的，叫做良知。良知良能发展出来就是孝悌，所以代表什么？孝悌是人的一个本能自然的要求。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孟子的时候，孟子说大人之事是什么呢？两个字嘛，孝悌嘛，然后呢仁义嘛。所以你要成为大人的话，基本的修养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到孟子提到古代的政治人物啊，它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以侍候一个国君为乐的，像管仲，他能够让齐桓公开心。第二种是什么？能够安定社稷的，能够安定国家，以此为乐。第三种是天命，属于自然的一种状态，我保存我的本性，然后也能够实现我的理想，我才来做官。第四种就是大人。大人有什么特色呢？正己而后物正者也，我本身行为端正，其他人呢都跟着端正了。所以这个大人在社会上是一个典范，他一旦站出来，所有人都跟他看齐，也跟着自然而然就走上正路了。那么这样的大人呢、孟子还说了一句话，如果国君的心思有什么偏差，观念有什么错误，只有大人可以帮他分辨，帮他建议他改善，这叫做为大人为能正君心之非。所以呢，据说孟子见齐宣王，前面几次呢都不跟他讲什么道理，学生就问他，老师好不容易见到宣王，为什么不跟他讲儒家的道理呢？孟子说啊，我先让他说话，我才知道他的思想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把他的偏差的观念先加以纠正，然后再告诉他儒家的思想。所以孟子代表什么？他也把自己当作大人这样的格局。但是说到大人，有个问题来了。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这句话很值得深思。我们念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孔子说过一句话，为什么一个人说话可以不守信用，做事可以没有结果呢？我们听起来都觉得不能接受，但你要记得孔子说过，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这十二个字什么意思？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这是一板一眼的小人物啊。我这边举个例子我们就了解了。比如说我买把猎枪准备打猎，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哎，下个月把枪借给我，我也要打猎去。我说没问题啊，我答应你。好，下个月到了，他跟我借枪，我借不借？我不借。为什么我不守信用呢？因为他这个一个月之间，这个朋友患了忧郁症啊，有自杀的倾向了。这个时候我还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的借我就借，你要怎么做不关我的事，太不负责任了，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要不要守信用要看合不合道义，该不该做。只有孟子了解孔子啊，他这边说什么，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要看道义在哪里。这个道义啊，一定要配合情况而定，叫做适宜不适宜，是否合乎正当性。 何为圣人？孟子说，大而化之，之为圣。圣人除了具备大人的光辉德行之外，还要具备哪些品格和修养呢？孟子心目中的圣人都有谁呢？ 我们说，聪者而有光辉之为大，接着大而化之之为圣，他又多了一个字啊，叫做化。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呢、成为尧舜呢、所以孟子书里面对中国整个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什么？他分出四种圣人。第一种圣人，圣之亲者，最清高的。他举谁做例子呢？两兄弟伯夷、叔齐。他说这个伯夷啊，太清高了。他做官的时候呢，满朝文武有一个坏人，他立刻辞职，他绝不跟坏人同朝为官。他有时候看到一个乡下人帽子没戴正，他都觉得很难过，太清高了。 第二个是谁呢？甚之和者，柳下惠。和代表随和，它跟清高正好相反。随和就是说，国君好不好，大臣好不好，那是你们的事。我做官，我尽力而为，我不要排斥任何人。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虽然不穿衣服在我旁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够污染我呢？这是柳下惠，非常随和。第三种是甚至任者，最负责任的谁呢？商汤的宰相伊尹。伊尹非常负责，让他做官他就做，跟他说不要了他就不要，让他再来他又来了，五次叫他来就来。为什么？他学的是尧舜之道。他有一句话传到今天，以先知绝后知，以先觉绝后觉，就是伊尹的表现。我是先知先觉的，我很幸运，我就要去帮助后知后觉的百姓，让他们都了解尧舜之道，也能生活在尧舜之治的太平的岁月里面。第四种呢，甚至时者也，圣人里面最讲究时宜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讲的就是孔子，该做官就做官，该辞职就辞职，该待的久就待的久，该赶快走就赶快走。他讲孔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甚之亲者，甚之和者，甚之任者，甚之识者，四种圣人。前面三种都有他一定的个性，一定的选择，一路到底。只有孔子呢，当亲则亲，当和则和，当任则任，要看情况而定。所以孟子最推崇孔子啊。他讲个比喻，比如射箭，箭靶离得很远啊，200公尺啊，一般人根本射不到。但是前面三种圣人呢、啊，一辈子努力行善，力量够了，可以射到箭靶去。但是每一次都射中靶心的只有孔子，为什么？智慧。孔子的智慧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以前也谈过，他离开鲁国的时候呢，就跟同学说：“慢慢走呀，慢慢走呀，这是离开我们的父母之邦啊，总希望鲁国国君呢、啊、及时觉悟，把孔子请回去。”但他离开齐国的时候呢，皆息而行啊，那个米都已经下去淘洗了，捞起来就走，连等他烧一顿饭吃了再走都不愿意。为什么？这不是我的祖国。所以我们如果学会了，就要判断他怎么能够这么样的精准把握住每一件事情的关键，而做得都恰到好处。所以孟子为什么推崇孔子，甚至识者也，他甚至说人类有史以来他所知道的没有胜过孔子的，说他超过尧舜远矣。尧舜当然很伟大，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在一个2000多年发展下的文化遇到困难了，礼坏乐崩了，孔子重新成理起人，让你从内在的真诚产生力量，走上一个正确的路。孟子呢，把这个整个的学说做充分的说明，让你学了儒家之后呢，就知道人生应该如何。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啊，都学儒家，以至于到最后呢，都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尊重传统，只要是儒家或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尊重传统，把传统的经典，我们现在说《经史子集》相关的材料，能念就念，念了之后保存它基本的立场跟精神，然后呢，第二步关怀社会，有机会从政就从政。当然，今天这个从政的概念很宽，你在你个人的岗位上好好的努力，对社会就有贡献。第三个，重视教育，好好的教育下一代。那么这三点正好配合什么？传统代表过去，社会代表现在，教育代表将来。而孟子说到圣了之后，再加上一句让我们永远保持一个向往，他说圣而不可知之，是谓神。人可以达到神的境界，当然这个神可以说是一种神妙的状态。他中间说不可知之，说明什么？你不要给人设限制。我们讲人性向善，这个向啊是永无止境。这儒家显示一种高贵的宗教情操，你真的懂儒家的话，懂得人性向善的向，你永远有提升的可能，你永远向着更高的境界超越，那这是不能设限的。第二个，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别人是谁？天下人都是别人，那你尽心尽力要跟他们建立适当关系的话，这个境界展现出来不是不可知之吗？不能衡量吗？这不是尽善尽美吗？所以我们学儒家的思想有这样的基础，发展出来人生的修养是永无止境的。